各大旅行社查询。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130位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The weather。 上汽通用安吉星智联 APP 提醒车主注意天气变化。 正在连接安吉星。 来关注天气，明天白天本市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最高气温34度左右，空气湿度大，体感闷热，午后应减少户外活动，并注意防暑降温，多喝水。目前本市进入一年当中的霉变期，容易发生中度霉变，请注意防范。来看具体的预报，今天夜间多云转晴，早晨有轻雾，南转东风1到2级，最低气温25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晴见多云，东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4度，最小相对湿度55%。 上汽通用安吉星智联 APP 可以为车主远程打开车内的空调，让您一上车就可以享受舒适的温度。安吉星与北京音乐广播，让清凉与音乐与您一路随行。 找着阴亮的地方，我要停车。 导航开始，全程13.5公里，大约需要30分钟。前方路口请直。 等等，夏天找着凉快的车位就不能简单点吗？ 能啊，使用安吉星智联 APP， 提前5分钟远程启动车内空调，停哪儿都凉快。 安吉星智联给你更多汽车黑科技，上汽通用别克、雪佛兰、凯迪拉克原厂出品。 夏日炎炎，也要礼让停车哟。 辛辣麦克风 Welcome back， 辛辣麦克风 全新出击， 南北共振， 不必太早压太晚， 辛辣麦克风 就在此时发生， 就在Music Sherlock by 辛辣麦克风全面一键。 周日晚10点， 荣誉归来，有请 DJ 麦。 Hello， 早了22:03，欢迎各位同学们，各位正在路上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各位通过网络的方式来这个收听呢网络版本的电台的所有的小伙伴们，大家周日快乐。2018年7月29日星期天的晚上10点，来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收听麦麦的周末夜现场节目，我是你的好朋友麦麦麦同学。哎呀，今天呢我们呢再次回到了一个周日版本的辛辣麦克风节目当中。今天晚上同样为大家准备了2个小时的晚间啊，抓住了周末的尾巴，最最适合来听歌唱歌，一起随性聊聊天的时段。今天一边听歌唱歌，不要忘记呢在我们节目当中加入我们的互动行列，在新浪微博找到我的微博麦同学留言给我，或是呢找到麦家族 My Home 的点歌贴已经上线啦，多听听歌，跟着这个节奏旋律呢动一动哈。天气呢虽然不凉快挺热的，但是呢这个运动的状态不能少，不妨把这个汗呢出一出啊，伏天里面呢把这个汗出透透啊。千万不要一边听歌一边呢这个吃零食啊，各种吃。听说很多同学呢听节目听的啊双下巴都不见了啊，包括呢经常玩这个手机对吧，低头导致的。从那以后很多同学呢听了麦同学的建议哈，不再低着头玩手机了，听节目动起来啊。不听话的同学呢，从上次之后每次刷手机都举高高的往上看，没想到一个月之后神奇的事情发生了啊，双下巴虽然不见了，但是有了抬头纹。希望大家每天的生活都可以很健康，无论是平时的工作日当中还是周末的美好时光，都要把这个最最有元气有活力的一面啊跟大家呈现出来。 麦家族 My Home， 同时可以加我为你的微信好友，在微信 ID 搜索麦家族全拼就可以咯。来，让我通过一下你。 Shimmy shimmy go go pop， I think I like it， 心跳上 down down， 享受着微醺，闭上眼睛自由坠落，雪落重重间，让这瞬间带我向你温柔到蔓延，为你停止导演，只有你我的眼，不由自主的微笑间，一切只能身体的极限，今晚是我那冰墙眉毛有口气的笑脸，想到心却深深的着， 不用听别人像别人想选中这感觉，向前走美丽的上车抓紧节奏 baby are you down， 当中最后一页，只有你我的夜， 心刻过来值得面对面，关下的交出你的一切， 把捆绑在身上的枷锁一条条解开，孤立前都在掉下一条， 想 到这渴望，也渴望你闪过，在什么时候？就在这时候。 Let's go, it's our party, go go.千大麦克风， 每天跟随 DJ 麦同学在电台里边走边唱，青春无极限作为礼物，让 DJ 麦送给大家。大家好，我是信。 又要开始投入全新的工作当中，周末这两天过得怎么样？问问自己，快乐吗 ？Happy now。 You're the world I

麦麦的周末一现场，在每个周六晚上九点钟、周日晚上十点钟跟大家在空中相约。今天周日版的节目，看到了在麦家族 My Home 抢到沙发的是周周同学，恭喜你，一楼就是你啦！ 天气还是这么热， 请你，请你点首歌。 我的音乐就是无风格，我是嘻哈少年，就算自行车行车，然后给柴来打个电话，叫上裤子轻动，不懂计划 Hey, yes, no, 先给我退下，别影响我们 Wait, how about G-O-R-E-L-L-A 平时下龙虾关怀你最超级新人类，旁边排个队来分享龙虾，我们先开个胃。天南地北的人们口味变得摇啦摇啦，麻辣不欢的我们要给生活加辣加辣，麻辣小龙虾要吃麻辣小龙虾，别给我打电话，除非麻辣小龙虾，都讲给你听，还是你让鸡蛋吃完东西把嘴擦干净。I don't give a shit， 我离开这派对。地摊货的小龙虾现在不也能不上台面？别跟我说是朋友，就干了这杯酒。说真的，你又喝不过我来，干了这一桶，要玩就玩大，请我都别责怪。你是公司的 CEO， 还是地球的 UFO？ 喝多就别话多，不过我想别跟我握手。放下你的手机，要我说几遍？哎哎，人都被扫兴，年轻完整宴。哎哎，时间不等人，那就都在今晚醉。哎，有多辣我们吃多辣，就是这么干脆。天南地北的人们口味变得摇啦摇啦，不辣不欢的我们要给生活加辣加辣。麻辣小龙虾，要吃麻辣小龙虾，你给我打电话，除非请我吃麻辣小龙虾。

京 Music Radio。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十七点四兆赫， 九十七点四兆赫， 九七四饭店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周六影视大盘报收4.59亿，西红柿首富3.16亿，累积5.42亿。狄仁杰之四大天王9843万，累积2.09亿。摩天营救1722万，累积5.67亿。我不是药神1189万，累积30.25亿。神奇马戏团之动物饼干370万，累积4250万。受到《我不是药神》等片的强力助推，今年暑期档市场火热，成功打破2015年保持的7月份大盘记录 55.06亿，创下历史新高。西红柿首富上映第二天单日票房突破3亿大关，显著扩大对亚军狄仁杰之四大天王的领先优势，上映两天累计票房已轻松破5亿，排片从周六的 50% 上涨到周日的 52.2%。 预计暑期档的后半程，这部影片将充当市场领头羊的角色。狄仁杰之四大天王次日下跌10%，上映两天累计票房也突破2亿。相比狄仁杰之四大天王的132分钟片场，西红柿首富全场只有118分钟，14分钟的差距意味着一家影厅在一天之内，相比狄仁杰之四大天王，至少能够多放映一场西红柿首富。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下班以后，明光见，明光等您到九点。明光家居，咱老百姓的品质家居卖场。 嘿嘿嘿，大家好，我是 DJ 麦。 夜空巨星 ，Oh my Radio Star，Radio Star，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 每个周末夜，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闪耀夜空。 周六晚九点， 周日晚十点， 九十点钟， 三五好友， 两三小时， 一个周末， 多种嗨法， 笑戏 不想事儿，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在第二时段的一个特别的版本哦，来自 JJ， 他说没有人知道我多喜欢你， 但身边的所有人都知道，我每天张口闭口提的都是你。在麦麦的周末夜现场当中，希望 DJ 麦可以满足你的音乐心愿。接下来给大家的这首歌曲，一首老歌新唱， Dream Without You， 梦不到你。 也许现在的你日子过得并不如意， 这个声音是周慧。 也许现在的你有着自己的天地， 好久不见。 虽然曾经断断续续有你的消息，可是在梦里已经找不到你。轻狂一程过去，我的世界里早已不再有你，梦不到你，梦不到你，从不曾怪你恨你埋怨过你，虽然我也曾经哭泣， 当然是非常甜蜜的事情，但是呢，遇到一点点的可怕的事情，就是想梦到的人却始终都梦不到。希望大家在周末的晚上，伴随着麦麦的周末夜现场，都可以在今天晚上梦到你所想梦的一切。刚刚的声音来自好久不见的周慧。 最近 看见镜子里只剩下孤单颓废的夜。Oh yeah， 爱情本来就像云不断改变现状，该怎样停止感伤，可不可以 意外又想又轻易看作愉快， 这样意 外彩虹牵着走得那么快， 这样意 外爱错一步就 麦克风有麦最放松，每个工作日我们都要嗨嗨嗨！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I am a goddess, I am a queen. Chasing all the hype, my girl. Stop trying to change who you are. Stop cutting yourself up on the outside. Inside is level scars that can't be healed with something materialistic. Can't be healed by man who stays distant. It's deeper. Save yourself before you betray yourself. 麦麦的周末现场就在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点四，22:48，看到了很多同学呢一边在听歌互动，突然的消失了一部分同学，原来呢是去微信里面呢来参加我们的麦家族的夏日运动会哈、在微信 ID 搜索麦家族全拼，加我为你的微信的好友，线上线下很多惊喜。 什么阻挡着未来？让天塌就跟着一起来，没有什么阻挡着未来。Day and night， 就你和我的爱，没有什么阻挡着未来。让天塌就跟着一起来，没有什么阻挡着未来。 22:53的麦麦的周末夜现场正在放送中。收听节目的小曹同学呢，想点播一首《火箭少女》。卡路里 go。 每天起床第一句，先给自己打个气。每次多吃一粒米，都要说声对不起。摸清摸清，看看我，我的锁骨在哪里？美丽，我要美丽，我要变成万人迷。 这样的歌曲啊，提醒大家在下周开始，你可以呢从一个小小的目标开始燃烧自己的卡路里啊。你说平时呢吃什么呀，对不对啊？是啊，你要变成万人迷，当然需要呢自己付出很多很多的这个私下训练。你会发现生活过的这所谓的得过且过真的不是呢什么难事儿，对不对？懒着嘛，对吧？闲着嘛，是不是？但是呢你真的开始花心思去提升自己，无论呢是歌曲里面所唱的让自己燃烧，对吧？燃烧自己的这个对生活的这种态度啊，工作啊学习啊等等，都不是一件特别容易的事情。但是呢只要坚持就一定可以呢达成，坚持就是胜利了。麦麦麦同学问候大家晚上好。 在北京，在空中，从上午10点的边走边唱， 我们边走边唱， 到午后3点的鲜辣麦克风 music， 鲜辣麦，鲜辣麦克风， 再到璀璨的周末夜现场， 夜空巨星 DJ 麦麦麦同学一直从未改变，贴在你的耳边，贴近你的左右， 我紧紧贴在你身后。

感觉着你忽明忽暗，我想回到过去，沉默着欢喜，天空只剩在哭泣，越来越明亮的你，爱情不过是生活的皮，折磨着我也折磨着你，刚到妹妹，你献给我的西班牙馅饼，甜蜜的融化了我，天空只存在哭泣，刚到妹妹，我们曾拥有的甜蜜的爱情，疯狂的撕裂了我，天空只存在哭泣。 I'm gonna start with Make You Feel My Love, which is a Bob Dylan cover.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在23:06，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 Adele, Make You Feel My Love。会唱的朋友。Make you feel my love. There's nothing that I wouldn't do. Go to the ends of this earth for you. To make you feel my love. To make you feel my Make a Feel My Love 是 Bob Dylan 原唱的一首歌曲，收录在1997年专辑Time Out of Mind 被遗忘的时光当中，也是呢电影许愿池烟雨的插曲哈。这首歌曲呢讲述了不管走到哪里都要试图让另外的那一半感受到无以伦比的爱。在23:10送给大家 Adele 的版本， 天呐，麦克风。 你收拾好心情，脸上尽量平静，打开的晚餐已很冰，可肩头好沉啊，你想到了什么？真没有人是 城市里面生活久了，有的时候呢会让人变得内心啊慢慢的冷漠哦，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呢也是分人啦，有的人呢可以呢慢慢的把这面墙推倒，有的人呢可能这面墙越垒越高。哭着吃饭的人就是如此坚强，内心又说不出苦的人的一种表现呐、啊。只求呢很多在大城市都市里面工作忙碌的你，都可以呢温暖的吃饭，幸福的吃饭，交到更多暖心的朋友。在每个周末夜晚上，周六晚上九点钟，周日晚上十点钟，你的暖心 DJ 麦在等你。希望大家可以呢在周末把自己的状态调整到最好，开始迎接从明天开始的一整周的工作日当中。也希望在下个转角听着节目的时候，转身遇到的每一个人脸上都有最最不一样的笑容。今天晚上一边听歌唱歌，加入我们的麦家族。麦家族呢有很多有意思的东西，我自己都玩的这不可开交哈、啊。在麦家族的微信当中呢，正在举办麦家族夏日运动会，很多同学呢好像都得到了很多很多的福利哦。我也去跳跳跳跳跳高什么的啊，在微信 ID 搜索麦家族全拼，在微信 ID 搜索麦家族全拼，加我为你的微信好友，或是在新浪微博找到麦同学 at 麦同学，以及呢麦家族麦后面的点歌贴正在上线中，留言可以呢有机会在今天晚上听听自己想听的歌，传递一下自己今天晚上的音乐心情。接下来我们再次听到的一首歌曲，同样有点把这个情绪延续一下，在珍重九五到九九分手纪念精选集当中，也是无印良品啊他们的最后的一张专辑，两个人的合作啊，从这张专辑呢挥手告别了。光良和品冠，别人都说我们会分开。 不作声，空气中只剩下沉默在伤人，本来就已经夜深，现在更冷，那白天外头听回来的传闻还真疑问，朋友爱人良心脆弱是最难分，关上房门才知道心不忍，一个转身脚步挣扎万分，你用眼神送我一程，送不回往事前尘，我不求真，我相信你一生是假是真，只要你亲口一声，我一定信任比任何人更深。迟早会分开，我还一心一意的找你回来，别人都说你的心早已不在，原来未来你已经有了安排。 天哪， 会唱的朋友， 关上房门才知道心不忍，一个转身脚步挣扎万分，你用眼神送我一程，送不回往事前尘，我不求真，我相信你一生是假是真，只要你亲口一声，我一定信任比任何人更深。我们迟早会分开，我很真心，他已经向你表白，别人都说他一定充满了期待，准备着爱，像我们 初恋更关怀。别人都说我们迟早会分开，我想最近你考虑害怕对我坦白，只是现在我受更多伤害，犹豫着应该重来还是让你离开。 天哪，爱

年以后你回到我身边，不安全充满了你疲倦的双眼，看着我也告诉我，你是否依然相信童话。你曾对我说每颗心都寂寞，每颗心都脆弱，都渴望被触摸，但你的心永远的燃烧着，永远的不会退缩。越长大越孤单，越长大越不安，也不敢 到了。在新浪微博呢，很多同学的留言，也看到了今天抢到节目沙发的周周同学迟迟没有点歌，因为呢一直沉迷在麦家族微信的朋友圈里的我们的麦家族夏日运动会的游戏当中啊。而且你好像很厉害的是获得了麦同学贴你限量签名 CD 大碟一张哦，哇你太厉害了吧。恭喜你啊，联络麦家族领取哦。节目里面不送哦，在微信 ID 搜索麦家族全拼，加我为你的微信好友。 有时化作欢笑，岁月无法停留，流云的等候，我真的好想你，在每一个雨季你选择清唱啊，道不尽太多涟漪，我的故事都是关于你啊，怎么会爱上了他，并决定跟他回家，忘

上的野花为谁开又为谁败，静静的等待是否能有人采摘，我就像那花一样在等它到来，拍拍我的肩我就会听你的安排，摇摇摆摆的花也需要你的抚慰，别让它在等待中老去枯萎。我想问问他知道吗我的心怀，让我在不安中试探徘徊，我要为你改变多少才能让你留下来，我在希望中焦急等待你就没有看出来，摇摇摆摆的花呀它也需要你的抚慰，别让它在等待中老去枯萎。 听到了一首首的老歌，其实呢一些经典的旋律在我们的麦麦的周末夜现场当中出现并没有太多太多时间的味道，倒是可以呢勾起很多同学的记忆哦。 知道不知道我心怀，不要让我在不安中试探徘徊，如果这欲望它真的存在你就别再等待，因为那团火在我心中烧得我实在难耐，让我渴望的坚强的你啊经常出现在夜里，我无法抗拒我无法将你回去，让我渴望的坚强的你啊经常出现在夜里，我无法抗拒我无法将你回去。 新岛同学说，哎呀，六月的时候点歌听六月的雨，一转眼七月的最后一期节目了，七月份的尾巴是什么座，同时也是我们这个月份的最后一期节目，对不对？不要忘记在下周六的晚上九点钟继续回归你最最熟悉的 FM 九七四，收听麦麦的周末夜现场，周日的晚上噔噔噔噔十点钟到十二点钟也要不见不散哦。在这里麦同学祝大家晚安，让我们线下多多联系，在微信 ID 搜索麦家族全拼加我为你的微信好友，我们下期再见喽。 OK This here's a test of the emergency broadcast system. What we need everyone to do right now is evacuate the edges of the room and report to the. 接下来是光阴的故事。Good night. The almighty West Coast culture. But to do it right, you gotta respect the aspect. So I ask you, what you know about the pop lock? Holiday Inn. I gotta say, man, but I'm feeling flossy. Henny in a tall glass, got me hella saucy. Now pop to it. All this club bullshit, no, it's not music. Got me feeling like pop up is a nice movement. But hell nah, the West is real raw. Just like 9-5, but we was killing them all. Now we back with a new twist. Still foolish. Chords with the bass lines, yeah, real music. So what's happening, pop? No, we'll do it. Hop up the car, middle with a boulevard. Block traffic like a block party. Bring the OG Kush, we elect Parmesan, meet Bob Marley. Pop party, the bar keep on call me. You really can't play the whole pop. I want the bomb like funk. I want the bomb like funk. I can give that. So give me the bomb like funk. I want the bomb like funk. What we gonna do? Dance, come on, dance, come on. All right. Pop like tonight. Dance, come on, dance, come on. Ooh. Pop like tonight. Dance, come on, dance, come on. West, West, come on. a cool breeze in my hoopty. I'ma drop her off at the homie Scoopy. Right now, I ain't tripping on no booty. I'm back to the function. We from where the San Andreas is at. But you think we ain't experienced?